再度的升级了。 再度的升级，哎，以前38罐的时候就已经很超值、很划算了。在超市买的话，就已经要1000多块钱了。 是。 可是今天由以前的38罐升级到今天的48大罐，而且我们有酱香口味的、豆豉口味的、香辣口味的，足足的48罐，299块钱，合下来每罐才6块多。哎，这个价格你去超市看，你去网上看，肯定是买不到的。 是的，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特别提示大家一点是，如果你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新会员，新会员会直接送给你30分的积分，不要小看这30分的积分哦。之后这些积分全部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进行使用。我们的热线电话不要忘记，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养殖海参的情况。 不用我们说啊，很多行家都知道，现在正是海参下眠的时候。您在海面上或者池塘边是很难看到海参活跃的，因为海参怕热不怕冷，这也是辽参一直畅销全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因为看电视上说，今年辽宁持续高温达到了40度，比往年25-26度相差了10几度，非常罕见的高温导致当地的海参养殖产业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是的， 所以不难预料，今年秋参上市之后呢，市场势必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所以呢，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又或者是想把海参作为高档礼品送人的，不妨关注一下野生海参。 是的，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每一头呢都是生活在地中海的野生海参，自然生长、自行觅食的，而且呢每一头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的淡干海参，送人有品位，自己吃营养高。那今天的厂家为了缓解海参市场的需求，现每盒海参厂家都要补贴1300块钱。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了。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花到每头野生海参呢才15块钱。热线400-07-106-108，400-07-106-108。 是的，面对秋参涨价之势，鲜芋仙厂家呢还能做到699元的单盒裸价直购，这样的魄力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到的。但为了不违背海参市场的良性竞争，本档活动只有50盒的备货，先到先得，定完截止。400-07-106-108，400-07-106-108。手机尾号1413的朋友就说了，听你们这么分享，看来这下半年的海参市场会特别的热闹。那我就先囤点货吧。还有5576的朋友说，现代人啊都关注健康，这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有必要买点海参备着。 确实了，很快的就是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下半年的节日呢是扎堆来了，送礼呢也要送得走心点。海参它是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的，是八大珍品之一，尤其是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光16种的氨基酸就高达了53.6克，其中还包括了有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等，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这所有营养加在一起，每头野生海参的花费才15块钱。抓紧时间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对呀，15块钱，别说是吃野生海参了，就是去菜场可能也就买个 一斤排骨半斤虾。但是今天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给父母做个海参小米粥，给爱人凉拌个海参丝，给孩子摊个海参鸡蛋饼，这哪一样在星级饭店里不是百来块钱的高档菜肴啊？ 是， 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一鲜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有200克，40多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头就是15块钱。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呢，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成功订购出了43盒。是最号是3800457254110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是最号是2201的朋友说到了，前两天我才去商场逛了一圈，你们的价格确实是占优势，只是能保证到品质吗？您放心啊，营业执照、进出口的报关单、检测报告一应俱全，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与咱们的客服联系，送身上门的时候可以出示给您看的，一切满意了之后您再来付款，保障到您的消费权益。4007106108 4007106108。 4583的蔡阿姨就说了，去商场看过了，这野生海参现在的价格都是3000-4000左右的，你们今天才10几块钱一根，价格真不贵。还有4710的吴女士就说，我们家吃海参啊已经2-3年了，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是相当好的，你们确定是一级品的吗？您放心好了，确定是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免费为您送身到家， 是 包装上明确标注产地是地中海，品级一级品，官方统一售价1999块钱，送人大方有面子，自己吃营养又健康。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要我说啊，只要对身体好，只要能呵护家人健康，多少代价我都愿意的。您要知道啊，身体不舒服不仅是劳命伤财，而这款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国家检测结果显示，光氨基酸就多达了16种，其中呢还包括到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等，而且呢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所有的营养加在一起，划到每头野生海参也只要15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想看，15块钱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里的98块钱的海参小米粥，15块钱就可以让我们摊个海参鸡蛋饼，又或者是煲一盅海参海鲜汤，这要是在酒店里面，那得花多少钱的高档菜肴啊！ 是， 所以现在鲜芋仙的海参已经是做出了品牌，做出了人气了，但遗憾的是啊，只有50盒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订购出去了46盒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最后的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5块钱不仅可以品尝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还能不花钱免费多得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加油！有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有种心愿。 节，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季风变现。 You know， 白色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谈的小话题是黄帝内经中间的养生之道。黄帝内经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中医的理论的书籍，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四著之一，主要研究了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的原则和药物学。黄帝内经的内经是讲内在人体的规律的，有的人呢认为是讲内科的。黄帝内经是一部讲内求的一个书，要使得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啊光是外求，要往里啊求经，往内啊求，这就叫做内经。内经可以用这个几个方面来包括。第一，给它呢做一个概括。首先是《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的理论的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呢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制作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给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呢，《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的宝典，《黄帝内经》中间讲到了怎么样治病，但是更重要的是讲是怎么样不得病，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得了病了以后，哎呀，快点咱们把这病去了，没那么容易。但是呢，咱们如果呢能够重视啊这个怎么样不得病的话，那当然肯定对我们呢健康有利。怎么样使得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头呢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活到100岁。内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治未病，没有得病。咱们黄帝内经中间说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不治已乱，治未乱，就说还没有真正出现那个严重的疾病呢，咱们赶快注意。第三，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到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还有历史，是一部围绕着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以及精髓，在中华民族的近这个几千年的繁衍生息的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间，它的医学主导的作用以及贡献，这个功不可没。试想，大约700年前，欧洲啊 鼠疫爆发了，当时候确实非常非常严重啊，咱们也看了资料的，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间，虽然也有瘟疫的流行，但是从来没有过像欧洲一样啊惨痛的这个记录，都是啊700年前这个四分之一的欧洲人都失去了生命了，而中医药以及内经的作用啊，还是充分的就显示出来了，就说这个中医啊，对于维持我们正常人的健康呢，还是保护健康，还是起非常大的贡献作用。《黄帝内经》中间有百病生于气，这个气的话呀，咱们不能光了解成为这个生气的气，而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气机气血的调理，所以很多病啊是由于阴阳失调，调理气机失调，气血不足，气机失调引起的，所以应该知道怎么如果避免呢来伤气，就减少我们发病的概率。黄帝内经中间举了很多伤气的种种的行为，像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穷则气息，这个穷啊就是表示热啊，穷则气息，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九种气机的失调的情况啊，就是形成了我们疾病的根源。既然说百病生于气，那么反过来呢，咱们通过《黄帝内经》上头就知道了，养气啊可以愈百病，所以咱们呢使得自己的体内啊阴阳啊不能失调，气血不能啊就是气血不足，要调和，气机呢就要平衡。所以黄帝内经所说的造成的气机失调的原因呢，当然是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包括寒穷就是热呀，也就是冷啊热啊，还有劳啊，气的呢变规律啊，心情精神方面的，就物质方面的原因来说比较容易啊理解，人的身体啊耐受力是有限度的，过寒了，过热了，过劳了，造成的伤害啊是显而易见的。过寒这气血收缩运行失常，过热呢又禀力疏松汗出，阳气随之啊外吸，过劳呢就是耗伤精气，倦怠萎靡，在心情这个精神方面呢造成的气机失调啊，可以呢杀人于无形，所以说你心情啊这个不痛快的话照样会得病，虽然看不到摸不着，实质上的危害呢很大。怒着气上是说愤怒的时候气血上逆，头晕脑胀，喜着气缓是说过喜之时啊身心啊就会松弛，气血运行呢缓慢，悲着气消是指啊悲伤导致人的心绪啊不佳，生计啊不畅，处事啊消极，恐之气下是说恐惧害怕是造成气血下行，惊则气乱是说惊恐啊就是气息啊混乱，很有可能呢导致心悸啊气短呢心烦呢失眠呢甚至精神呢出现错乱呢。思的气结是说忧思过度啊，脾气啊郁结，运化失常，在胃肠消化方面呢出现症状，很多人呢都有一些体会。所以说咱们呢物质原因呢可以造成呢气机失调，那么防御的呢自然是针对性的，这个避寒呢防暑，劳逸呢湿度，要补气，当然咱们补气的话是通过什么，可以通过食补啊，是补气，另外呢经常的感觉精疲乏力健忘，抵抗力差， 那么咱们呢也可以适当啊，通过呢有关的一些方法呀，来达到咱们的一个补气的这个作用。所以说物质方面，咱们通过呢膳食结构的科学呢，还可以补上。那么精神层面呢，造成的气机失调呢，这说实在就是一种心病了。咱们有句老话，就是心病还是心来医。那么通过调整心情啊，控制情绪啊，防御啊，这个咱们说呢，这个整个的情绪的失控啊，不能够啊，就是啊，被动的兵来啊，降挡水来呢土淹，而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思想的修养，提升的精神的境界，调节情绪，平衡阴阳，疏通气血的这个作用才能够表现。那么孟子啊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善阳，我浩然志气。所谓浩然志气，那么既有啊道的正义之意，也有顺应自然的规律之意。重视养气，顺于养气，何愁啊病魔的这个缠身。所以说实际上啊，黄帝内经啊早就把咱们呢这个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由于啊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呢都是处在一个进行性的退化的过程中间，而且呢各个系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也能表现出来互相之间呢不协调。那么往往在这个情况下头呢，咱们在不注意啊这个百病胜于气的话，你再不从这个物质方面的调理跟这个情绪方面的调理的话，那必然呢咱们百病胜于气，那老年性的疾病啊就会表现出来。咱们希望能够啊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咱们能够使得自己啊健康，所以呢还是啊可以从这个两个方面调节，一个是物质方面调节，一个是整个的这个心情精神层面上头呢不让它呢气机失调。那么这个才是啊真正的我们能够啊保持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说自古至今啊，就是咱们祖先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这个物品的。灵芝本身就是一个药食同源，你说服灵芝的话，你是药调理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也可以，你认为它是食也可以，祖先早就给它定了这个药食同源。而且灵芝的作用呢是在我们体内呢是双向的调节，这个双向的调节非常的重要啊。咱们可以说任何的这些化学的药品啊不可能双向调节，你降血压就是降血压，你降血压高血压呢就是降血压，你不能够这高血压的药对于低血压能够让它升血压。但是呢这个灵芝呢很特别，这就是咱们呢这个药食同源双向调节就表现在它很特别的这个地方。灵芝本身没什么新鲜的，就是个真菌，但是呢祖先呢早就发现出来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而且民间的传说有很多的神话故事，咱们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可是实际上呢确实历代的医典就是把灵芝归为于上品的，而且把它的排位啊排的那个次序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早就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补脾气，益肺气，益肾气，补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呢灵芝对于我们呢一些虚弱的人来说，年老体弱的人来说，能够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60多种在体内的调节，那么它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哎，但是呢它起的在体内的调理是使得我们的内环境啊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咱们说了刚才介绍的这个《黄帝内经》上头早就说百病生于气，养气愈百病。如果我们体内的气机呀、啊、能够啊不失调，气血呀、啊、充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减少好多人的这些老了就表现出来的那些老年性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哎，这些。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真正的就达到一个呢能够维护我们健康的作用。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呐、啊，灵芝这个很多的含有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呐、啊，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都能够在体内起一个完整的一个调理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通过这些成分的话呀，能够养气啊，愈百病，那我们的健康可以得到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